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 你埋葬了，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，紧跟随着我的志气，逃避着我的宿命，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曲。 爱是什么？无知幸福和罪过，为什么同时拥有？在你的纯洁眼眸，我看见最美的起头。但缘分岂肯让它擦肩而过？ 但感动总是太多，我 仿佛你是花过从此不再想，

想勉强看不见好风光，宁愿空着这扇窗，还有什么值得遗憾？不过爱情在二十几岁难倦，还有什么可以试探？偶尔还会想起谁的时候，突然哭一场，总会等到下一个角落的寂寞推翻。其实我也明白，想的过程大致上都一样，我这一点伤感不是因为呼吸的碰撞。 我们听到的是辛晓琪演唱的《空窗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候我们还将欣赏到 Twins 演唱的《你最勇敢》，薛之谦的《一半》，弦子舍不得，光良《我们的故事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张学友的经典老歌《如果爱》。 每个人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心都埋怨，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你当时明白，后来

敢忘。虽然难免失败，偶尔孤单，我能明白。努力接受眼前的挑战，我的心一直和你同在。我知道你一直最勇敢，那个渐渐懂事的女孩，依然怀抱天真的可爱。你知道我等着 徘徊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写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酸，眼很淡。 渐渐具备离散，为何亏欠的人特别勇敢？我趁到你的恨开始无限扩散，该流的泪才刚刚流一半，别有关就两段，故事已经说完，懒得圆满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听弦子演唱的《舍不得》，这首歌唱出了想放但是又舍不得放开的纠结的情感。 第一次你陪我坐着，没有我，你要好好的。

听一首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非常流行的一首歌，由陈明演唱的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如今再次听到它，依然动人心弦，就把它唱给所有心中孤寂的朋友吧。 卸下的无知，砸塌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。繁华中，我是谢落的城市，人们拒绝我哭泣。今夜无人的角落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。黑夜的星辰也灿烂的，有一些些的喧嘘。 是曲中人。 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。 千千阙歌， 千千阙歌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越过那条长街在转弯，那是以前我常来的地方，随花窗帘和干净的床，你一直希望对面是一片海洋。后来听说你一直相伴，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，说还是朋友，或许只是一个假象。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，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，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，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。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，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，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，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场。相伴，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，说还是朋友，或许只是一个假象。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，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，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，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。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，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，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，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账。街上无意中擦肩，感觉出对方，我们只需自然，不会有人看穿。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，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，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，怕一不小心就会认出对方。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，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，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场。 在一方，缘分最。

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也许可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阿杜演唱的《天天看到你》。这首歌2002年推出，唱的是爱情世界当中的纠结和困惑。 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。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。我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，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。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。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。天天看到你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，也许这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哦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 今天的天天阙歌节目也即将结束了，明早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，陈明真演唱的《变心的翅膀》， 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，变心的翅膀， 吕方《朋友别哭》， 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， 苏芮《跟着感觉走》， 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 张敬轩《断点》， 我吻过你的脸，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， 周传雄末班车， 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，不能了解你， 王安明明知道相思苦， 明知道相思苦， 许巍曾经的你， 滴滴滴滴的难， 周华健朋友， 朋友一生一起走， 谢小琪走过， 你的手才那么温， 陈奕迅十年，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 周冰倩真的好想你， 真的好想你， 张